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六，农历11月15。今天距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8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显成效，今年前11月外贸规模已超过去年全年水平。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各地冰雪活动精彩纷呈，全民参与热情高涨。 四部门印发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禁止制作发布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音视频，支持自助餐服务单位对浪费行为适当加收费。 全国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的人数超 11.8 亿。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是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疫后经济复苏的关键。我们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巩固供应链、产业链、数据链、人才链，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复杂严峻形势下，我国外贸进出口延续平稳增长态势，今年前11月外贸规模已超过去年全年水平。总台记者孙莹、丁飞、郑树报道。 今年前11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 7.47 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外贸总值的 21.1%。 以广州海关为例，企业通过跨境电商渠道向48个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商品，主要包括各类服饰、家具、箱包等。 广州海关行邮监管处副处长汤创荣告诉记者，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跨境电商年进出口交易额今年已经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大关，跨境电商逐步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新的网上丝绸之路。 今年以来，阿联酋、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出口量前十位的国家商品出口总值超过180亿元，占一带一路跨境电商出口总量80%以上，较去年同期增长1.3倍。 今年前11个月，江苏省外贸进出口值4.7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3%。而连云港市外贸进出口总值增速较江苏省全省高出27%，进出口规模已远超去年全年水平。连云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管委会主任商振江说， 十四五期间呢，我们要推进开发区自贸区工作走入深水区，重点是在亚欧陆海联运通道建设上做好我们的制度创新，特别是推动海港、海陆、海空、海水啊这些联运啊这种通道，推进贸易的便利化。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十一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5.3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超过去年全年的32.16万亿元水平，稳的势头持续巩固。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比重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8.5%。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奎文介绍，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企业的活力和内生动力持续显现。前十一个月，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55.3万家，同比增加3.6万家，有力支撑了外贸进出口增长。同时，我国多元化的外贸发展，也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疆喀什安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就是55.3万家企业之一。董事长王卫斌介绍，今年前十一个月，公司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1.4亿元。 我们公司在光学镜头、电池等方面，通过不断的应用新技术、研发新产品，受到了国外客户的青睐。下一步，我们公司将贯彻落实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积极响应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的硬实力，大力拓展国际市场。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婷介绍，今年前十一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4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9%，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同比增长17%、19.3%。去年全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999.8亿元，今年前十一个月已经突破10,000亿元。 预计全年外贸进出口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贸易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可以圆满完成量稳质深目标任务。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为进一步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保证财政支出强度，近期财政部充分考虑各地项目资金需求和施工条件，已向各地提前下达2022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46万亿元。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杜西蒙报道。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是政府拉动投资最直接最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2022年专项债券除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短板领域以外，将重点用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林水利、生态环保、社会事业、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以及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九个方向。财政部预算司负责人兼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主任宋其超介绍， 要求地方在筹备项目的时候应当属于经济社会效益明显、群众期盼早晚要干的实体政府投资项目，同时呢，要优先支持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的项目，以及呢，纳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项目，积极发挥专项债券对重大规划和战略的支撑作用。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介绍，已制定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明确全国通用和高风险地区适用的负面清单。 在全国范围内，严禁将专项债券用于各类楼兰管所、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各类非公益性资本支出项目。在高风险地区，就是有一些债务率的指标相对较高的地区，明确不得将专项债券用于非必需的建设项目。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日美国连续出台涉华经贸制裁措施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国近期将八家中国科技公司认定为中国涉军企业，将多家机构和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同时美国会通过涉疆法案禁止进口中国涉疆产品，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反应？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打着所谓的人权旗号，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凭空捏造理由，动用国家力量屡次滥用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禁止涉疆产品进口等措施，对中国有关实体进行持续打压，为两国企业间的正常经贸合作设限。对美方这种霸凌做法，中方表示强烈抗议，坚决反对。美方这些政治操弄，破坏市场原则，违背世贸组织规则和经济规律，损害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同样也损害美国企业和投资者利益，不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美方还对中国的医学研究机构实施制裁，罔顾科学精神，违反人道主义原则，违反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美方应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停止干扰中美两国企业正常经贸合作，立即停止侵害新疆各族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回到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各地大众冰雪活动持续升温，精彩纷呈，全民参与热情高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在中小学开设冬季滑雪项目研学课程，把校园体育课搬进了滑雪场。学生们在滑雪教练的带领下，逐渐掌握了平地滑行、平地刹车、八字爬坡等滑雪基础技巧，让10,000多名学生受益。伊金霍洛旗第三小学学生徐义阳： 既让我放松了身心，也让我获得了滑雪的技巧，体会到了滑雪的魅力。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青少年体育艺术办公室主任杨辅雄： 培养学生冰雪运动的兴趣爱好，增强学生体质。下一步，我们将利用周末寒假时间，陆续为我旗27所中小学进行冰雪课程。 随着冰雪运动的推广普及，冰雪运动在南方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福建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实验小学的冰壶课程吸引了不少孩子们。学生们在教练的指导下，一手持壶，一手扶着助滑器，在旱地冰壶赛道上反复练习投壶。四年级学生祝诗蕊： 好玩，投出去如果打中，或者是说那个投到圆心的话，就很有成就感。 目前学校已规划建设全新的冰壶运动场，旨在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加舒适、更加专业的训练环境，为普及这项运动储备人才。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实验小学校长江红： 孩子们除了提升了这个冰壶的技能技巧之外，体育精神得到了传承，希望把冰雪事业向大众体育做一个深层次的推广。 本台消息，包括29名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佳绩的运动员在内的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将于19号到21号访问澳门。澳门社会各界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和热切期盼。澳门体育委员会委员吴日安表示，感谢国家对澳门不同领域的关怀。市民们通过近距离和运动健儿交流，可以学习他们在东京奥运会为国家拼搏的精神。活动也是爱国爱澳教育的一部分，增强澳门青少年对国家认同感。澳门体育委员会委员、澳门空手道联盟会长马志成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赛场上展现的永不言败、全力以赴的精神，鼓舞着澳门市民和本地的运动员，不论是面对疫情还是在赛场上，都应全力以赴、无惧挑战。从事多年体育报道的澳门体育记者协会理事长方念香说，澳门代表团每次到访都能在澳门掀起一股奥运热潮，这次很多田径爱好者都期待见到苏炳添。此外，澳门市民也热衷于乒乓球、游泳、跳水，他们渴望见到心目中的励志偶像。访澳期间，代表团将会出席多项活动，包括澳门特区成立22周年升旗仪式、大型联欢会、与澳门青少年运动员交流、深入社区与民众互动等。 截至12月17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26.6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超11.8亿。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平稳，呈局部散发和规模性聚集并存的特征。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保持比较平稳，局部地区发生由境外输入疫情引起的本土聚集性疫情，有的已经得到控制，有的正在控制之中。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表示， 航空口岸和陆地口岸是主要的输入途径，主要有境外的输入病例和相关的物品、冷链食品这相关的物品和人物引起。我们将继续指导各地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部署，推进核酸检测和流调溯源，加强隔离点的管理和社区管控，加快排查高风险人群和场所，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蔓延。 元旦春节假期即将来临，一些地方发出就地过节的倡议。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回应，是否就地过节要基于风险研判，全国不能一刀切，各地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因地制宜地出台相关政策。 一些重点地区，特别是一些重点人群，还是要严格执行现行的一些防控的政策。对一些高危人群，比如说我们老年人、慢性病的患者、孕妇，还是要倡导的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出席和不必要的聚集。其他人员如果出行的话呢，倡导要做好相关的防控，切实的履行自己是自己的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责任。 2022年春运将于1月17号开始，2月25号结束。据预测，明年铁路春运、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等基本出行需求仍将保持一定规模，客流量比2021年春运有较大增长。国铁集团劳动和卫生部副主任武世平表示，2022年铁路春运能力比2019年提高10%左右，售票和乘车组织时将严控列车载客率， 有条件的列车实行分散售票。 按规定做好旅客进站测温、验码等工作，严防不符合乘车要求的旅客进站上车，使用自助设备等非接触式服务，减少接触传播风险，停止餐车堂食服务，改为送餐到车厢座位。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2月17号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89例，分别为浙江77例，其中绍兴市69例，杭州市4例，宁波市4例，陕西西安市7例，广东东莞市2例，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上海静安区、福建厦门市各一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在陕西西安市。 各地继续强化防控举措，坚决阻断新冠疫情传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月9号到今天12点，陕西累计报告本土感染病例27例，包括确诊病例21例，无症状感染者6例。其中西安市确诊病例20例，无症状感染者6例，延安市1例确诊病例，疫情总体处于快速进展期。目前陕西已对12月9号至12月16号报告的12名本土病例完成了全基因测序，所有12个人的测序结果均与12月4号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PK854 入境航班报告的境外输入病例高度同源。据此初步判定，陕西省此次疫情为境外输入引起的本土疫情。陕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刘峰： 具体的传播过程尚不清晰，各传播链之间缺少明确的关联性，并且陆续在全员核酸检测中发现阳性病例，说明已经存在一定的社区传播，后续疫情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疫情传播风险较高。 目前元旦春节双节临近，为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安徽16个市针对返乡人员都陆续发布了相关政策，其中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每个市都要求返乡人员提供。合肥、淮北、宿州、淮南等地在机场、火车站设立临时核酸采样点，开展免费采样检测。除常规疫情防控要求外，河南周口、鹤壁等地要求确需返乡人员提前向所属村社区报备，告知具体返程时间、健康状况、14天内旅居史等信息。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文昌办事处景园社区工作人员： 提前三天，填表县居住地、户籍地址、健康状况、回周口的日期，从何处返乡，目前身体状况、交通工具、健康码是否异常，只要不是封园区的都不用隔离，封园区的回来再隔离。 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日前印发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提出禁止制作发布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音视频，支持自助餐服务单位对消费者浪费行为适当加收费用。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提出，各级商务部门采取措施，鼓励餐饮服务经营者提供分餐服务，向社会公开其反食品浪费情况，督促餐饮外卖平台、餐饮服务经营者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支持自助餐服务单位实施对消费者浪费行为适当加收费用的措施。为了减少浪费，吉林省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全新菜品，把以前的大份饺子按照单人份去做，餐厅所有的菜品也都推出了半份菜。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傅海： 当客人在点餐的过程中，我们做到一人一盘水饺，如果他多点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善意的提示，坚决杜绝客人剩下丢掉。 另外，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提出，禁止媒体提供者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方案提出优化食品标识制度，鼓励食品生产者在食品包装上明确标识最佳食用日期和保质日期，支持食品生产经营者以优惠价格销售临近最佳食用日期的食品。为了遏制餐饮行业食品浪费，方案提出将反食品浪费作为重要内容列入正在制修订的旅游餐饮业、住宿业和景区标准当中。 冬季是火灾多发季节，据不完全统计，入冬以来，山西、北京、广西等地发生多起工地火灾。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紧急发布消防安全风险提示。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12月6号凌晨，山西一处在建电厂项目单层活动板房宿舍发生火灾，过火面积约500平米，部分坍塌，事故造成8人死亡，5人受伤。而就在同一天的晚间，北京丰台区的一个工地内彩钢板房起火，所幸火灾未造成人员被困和伤亡。入冬以来，已发生多起工地火灾，且均与工地板房有关。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高级工程师胡安雄介绍说， 有的这个工地的办公场所宿舍采用的是易燃可燃的彩钢板的大件，里面呢往往聚集大量的人员，也存放了一些纸张、衣物、被褥等这个用品，吸烟、用电取暖和烧水这种情况也较为普遍。而且这种彩钢板的夹心材料一旦着火，会释放出有毒的烟气，建筑构件呢也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形甚至坍塌，给人员的疏散逃生造成非常大的困难。有的工地和宿舍消防设施器材配备不足，特别是严寒地区工地的临时消防用水在冬季容易结冰，影响出水灭火，往往造成小火酿成大灾。 胡安雄提示，要注意及时清理施工现场和宿舍等区域的易燃可燃物品，定期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疏散逃生演练，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临时搭建办公和住宿用房的建筑构件要采用不燃材料，而且不应该超过三层，并且要严格落实防火分隔措施，落实日常防火检查，尤其是夜间巡查，及时发现险情。 第一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今天开幕，聚焦前沿科技领域的关键技术，促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本次大赛共设创新赛、创业赛、海外境外赛和接榜领题赛四个组别，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八个专业领域进行比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主任夏文峰介绍， 由企业出题目，由博士后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这项赛组将有效地推动咱们博士后科研成果的产学研用相结合，促进博士后科研成果的尽快的转化，为企业产业的发展注入活力，也同时注入博士后的才智。 我国博士后制度经过36年的发展，已设立7200多家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累计招收28万余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其中150人成为两院院士。在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了解，本次大赛期间还将同步举办博士后工作成果展示、科研成果转化对接等系列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李金生表示， 搭建了博士后人才、项目、资本高水平对接的这么一个交流的平台，促进产学研的深度的融合。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国内共有60余种罕见病用药获批上市，其中已有40余种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涉及25种疾病。 从今天起，旅客可以购买2022年1月1号的火车票。铁路12306提醒，消费者使用的加速包并不能拥有优先购票权，如遇所需车次席别无票，可在线排队候补。当对应的车次席别有退票时，系统将自动购买车票。 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今天签署协议，将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另据报道，三星堆开放式文物保护与修复馆今天正式开馆，观众可以通过这里了解文物的一生，包括文物出土后现在的保存状况、修复过程。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我国第一份国家温室气体观测网名录，标志着经过近40年的建设，我国建立首个温室气体观测网。 第22号台风雷伊今天14时加强为超强台风级，预计20号到21号海南岛沿岸将出现一次风暴潮过程。 2021年最后一轮满月明天将现身，这也是今年最小的一个满月。据天文预报，今天10点月球运行到远地点，此时月亮视直径最小，明天12点36分为满月时刻，月亮最圆，公众可以等到明晚观赏这枚小月亮。 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区近日再现水煮黄河美景。每年十二月底至一月初，河流封冻前，库区内就会出现浓雾弥漫的场景，远远望去，犹如水面沸腾，蔚为壮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纽约州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多国快速传播。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7号，美国纽约州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027例，这是自疫情爆发以来该州单日新增病例的最高纪录。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17号表示，预计奥密克戎毒株在未来几周会成为在美国传播的主导型新冠毒株。奥密克戎的快速传播加上德尔塔毒株引发的疫情高峰和寒冷天气等多重因素，美国医疗系统再次进入超负荷运转状态。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市长希尔维斯特特纳17号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来看亚洲，当地时间17号，印度的奥密克戎病例快速增加，当天增加了25例，这也是自印度12月2号出现第一批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最多的一天。印度目前已经有11个地区累计发现了113例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然而民众对奥密克戎变异株却不以为然，街上不戴口罩的人占据了大多数。最后关注南非，南非目前仍保持着一级封锁状态。南非卫生部长乔法赫拉当地时间17号介绍了奥密克戎变异株驱动下，目前该国在经历第四波疫情高峰。 目前每周平均新增感染人数为每10万人37人感染，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也急剧上升。过去7天新增病例增加了36.6%，新冠病毒在全国范围内快速传播。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当地时间17号结束第7轮美伊恢复履约谈判。总台驻伊朗记者雷香平报道。 经过前几日多轮的协商之后，17号当天，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巴盖里与来自中国、俄罗斯、英法德三国和欧盟等相关方代表召开了一次伊朗核协议联委会会议，以便对自上月底开启的第7轮维也纳谈判的结果进行确认。会后，巴盖里表示，相关方面在第7轮会谈达成了2份新的文件，一份是关于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另一份是关于伊朗核活动的。巴盖里还表示，如果谈判的其他相关方接受伊朗的理性建议的话，下一轮谈判就是最后一轮谈判，达成协议的速度取决于其他相关方的意愿。实际上，英法德三国代表和来自欧盟的代表都希望第7轮会谈能够持续到12月21号，以便解决更多的分歧，但是遭到了伊朗的拒绝。17号的联委会会议之后，英法德三国代表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表示，会谈不能继续是令人失望的。欧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莫拉当天表示，当天的会议吸收了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的观点，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文本，这是下一轮谈判的基础。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童林、吴京、演玲，主播泽华、张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